我告诉你们，皇军饶不了你们！ 快给我捆上！ 是，弄到一边去！走！ 混蛋！混蛋！把给俺路！混蛋！ 闭上你的猪嘴！ 刁石棍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大太君饶不了你！ 来人呐！ 哟， 把那嘴捆上！ 是， 混蛋！把给俺路！ 闭上嘴！ 放开！ 弟兄们别怕，我去报告高司令。 捆绑了鬼子，气杀了毛利，日本兵立即包围了这所院 子。嗯，大司令，大司令， 将门再集合。 내라너댓글전부터로해로 아참봐야 너댓글그아시다그래 아시다그래 一声令下，只见鬼子们夸的一声都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端起来，凶狠地冲着伪军士兵们走来。 等等， 嗨， 弟兄们，跟鬼子拼呐！ 一个小队的伪军在鬼子的刺刀和机枪下全部倒在血泊中，刁世贵看得心惊胆战，他又气又恨又害怕，可是不敢吭一声。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你，下次得不信。 跟上，金坤，你去盯住门口的哨兵。 好的。 杀了你我还舍不得，告诉你，你先陪我玩玩，明白？好厉害！我就不信我只 能揍 你。把盖亚路， 我是孙定邦、 哦、大家别出声， 都别出声，别慌，大家都跟我走。快 跟着走，快点，轻点， 跟紧点， 快 快点 跟上。石排长， 你们先走，快点。 好 好好。 从墙上翻过去，跟紧点。